或如果您听到的话，三文鱼挪威进口的品质就在这一档了。 是的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其实现在很多人呢，无论是在家里面，刚才说了，有时累了不想做饭了，或者出去游玩的时候带点这种健康的食品啊、小零食啊等等的，或者是呢，有些人上班了，这个早上起来不愿意早起，咱们当早点做早点，或者下午的时候咱们饿了当点加餐，都是可以的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您想一下，这一顿饭的成本6块钱， 是的， 而且你吃深海野生的三文鱼都是挪威进口品质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，孩子、老人、家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吃。 是的， 像这样的一个品质和这样的一个价格，只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，在其他任何通路都不敢保证有这样的组合。 是的，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哈， 真的是。 好了，那今天这个组合呢，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，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，既有酱香的，有豆豉的，还有香辣的。那么酱香的是30罐，豆豉的10罐，香辣的8罐，一共是48罐。那市场上呢，一罐就要20块钱左右，那么这48罐呢就要近1000元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只要299，299合一罐，也就是6块多钱啊，真的是非常合算。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推荐了这么多年的羊奶，真心觉得大家应该喝。 当然，奶制品是人类从出生到老年都不应该间断的食物，而羊奶呢，更是奶制品中与人类关系更亲密、更相似的。比如双乳产奶结构，比如分子结构小，营养更容易消化吸收。 可是羊奶要涨价了，全国奶羊养殖户、生产企业都在感叹，随着市场环境的波动，价格是一路飙升。 但不少懂羊奶的好、常喝羊奶的都表示，只要保证是真羊奶，我还会继续喝。瑞宁羊奶就有不少这样的消费者。 涨价在即，我们这次也是特别给大家定制了优惠的囤货套组，更是给足了大家囤货的时间，预计时间是5月上旬的样子。 哦，那也是没几天了， 算是可以的。不少企业从发通知到涨价就1-2天的时间，成本实在控制不住。 好，那现在大家就拨打4007-106-1084007-106-108来囤货。现在订羊奶还是258元一盒，打3折，只要89元。另外呢，订购8盒套组再免费赠送1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。 这个车子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所谓升级版就是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了。 是， 首先呢，它的钢筋结构非常结实，可以承受180斤，足够的耐用和实用。另外呢，它是带凳子的，小板凳一拉开，超市排队累了、买菜累了、公园遛弯累了，随时可以随地坐着歇歇脚，足够方便。所以成本也很高，原本呢是订购10盒羊奶套组才有的送，这次干脆利落，一步到位，8盒712块钱，羊奶喝上4个月，这个升级版的购物车就免费送了。 为了涨价前的囤货优惠，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啊。好，4007-106-1084007-106-108，下单后羊奶是8盒4个月的量，加上升级版的小车子一起是免费送到您家。涨价文件已经下达，预计5月初就要上涨，而且按照原料上涨比例来看，涨幅肯定是不小。所以如果您现在不囤，不要到时候再说之前我明明买的就是89元一盒啊这样的话扯皮。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今天的抱怨声啊还真的不少。5218的李阿姨说，都喝了这么久的瑞麟羊 羊奶，方方面面都挺习惯的，突然涨价接受不了。1359的董女士说，瑞麟羊奶全家都喝，喝得快得很，这一盒涨个几十块钱，一套就等于涨了上百块呀。 当然也有不少理解的声音，老顾客齐先生就说，瑞麟羊奶性价比高，菜市场的菜几年都在涨啊，哪有不给人家羊奶涨价的呢。还有刘女士也说，只要保证是真羊奶纯羊奶，涨价也得喝。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理解啊，瑞麟羊奶全部都是由纯羊奶干燥，保证是真羊奶好羊奶纯羊奶，不添加香精、麦芽糊精、增稠剂，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，推荐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深受好评。这次涨价啊，不是瑞麟涨价，是整个羊奶行业从原料到机器人工全部都在涨，我们要确保的是真羊奶，那么涨价就是势在必行，而现在囤货那就是省钱。 你想想看，一盒瑞麟羊奶粉的原价是258元，八盒呢就要2064元。那您现在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一盒呢只要89元，一套八盒才712块钱，羊奶能喝上4个月，对吧？那还要再送您一辆升级版的手拉购物车。 没错啊，给家人喝的奶肯定要保证是真的，保证是好的，在此基础上再谈性价比，那么八盒羊奶4个月再加一辆购物车，一共才712，所以您赶紧来拨打热线吧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没错，那我们看到4007106108的电话太火爆了，张阿姨囤了5套40盒，说送的车子还带折叠凳子啊，太喜欢了。没错，是带凳子的，出去买个菜，超市排队歇歇腿，一拉一坐就行了，能承重180斤呢，而且能爬楼，3个水晶耐磨滚轮，爬坡上楼下楼灵活轻巧得很。那这边还有齐叔叔囤了10套，说和老伴一起喝，涨价了囤得多就省得多，放着慢慢喝，您还可以寄存，喝完了再发货，确保是新鲜日期。 这个很好啊，能多囤货咱也不怕了。像0023的朋友是直接订购了24盒，表示就是看中了你们这款购物车，买回去家里老人一边一个，剩一个自己用正合适，趁现在多买点回去慢慢喝。 好， 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啊，40071061084007106108，真心的推荐大家喝羊奶。通过现在的研究证明，它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，其中呢，钙、铁、锌、硒、镁、钾、维生素 A、B、C、D、K 比例合适，是人类营养全面完美之品。 每天一杯奶就是几块钱，必须坚持喝。你看之前外国人身体好，就是因为天天在喝奶。现在我们国人的体质也是越来越好，跟大家重视奶制品的补充也是成正比的。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奶源健康做到5不添加，不添加蔗糖，不添加麦芽糊精，不添加增稠剂，不添加增香剂，不添加违禁成分。瑞麟羊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奶好奶。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一盒不要258元，只要89元，订购八盒只要712块钱，能喝上4个月的羊奶，还要免费赠送给您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超坚固大容量的购物手拉车。去超市去菜场，购物车拉着走，爬楼上坡省力气，家家必备日常用品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瑞麟羊奶还特别添加了金钻配方，益生菌、硒元素、植物甾醇，每百克的钙含量高达640毫克，分子颗粒小，消化吸收快，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。赶快趁着最后89元的底价优惠，只要您订购八盒，还有价值198元的全钢结构加厚水晶轮、自带折叠凳的购物车带回家，每天一杯羊奶几块钱，喝上4个月，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，记住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，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，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。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。科技让生活更便捷，创新让城市更美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。